三名中国游客去瑞典旅行，在当地酒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短片震惊超过13亿人。瑞典当地电视台最近就恶搞这条片拿来笑，喂，正常啊，其实完全不用加任何剪辑效果，全版播放竟然好好笑的。而玻璃心强国驻瑞典大使馆的声明就说，这个是突破人类道德底线，严重挑战人性的良知。这些他想用来批评瑞典的语句呢，套用回来批评自己身上更令人有共鸣，自取其辱，咁先好笑嘛。嗱，容许我善意提醒一句啊，喺自命大国崛起嘅同时，加翻几分谦逊，几分幽默，或者咁就有一日可以真正由内而外咁强大，令人真心觉得你厉害了啦。我的国，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我系大肥，今日做替工，欢迎嚟到今集嘅强国 生还者，太好啦！我哋今集邀请到我哋嘅台长出山啊！多谢你先，大肥兄。即话说咧，今集我哋另外两位主持，即系佢哋平时轮流射波嘅， 系啦， 一系阿 Win 射波，一系八旗射波。今次佢哋两个一齐射波， 系啦。 咁啊，冇理由又系得我一个喺度讲噶咁样，所以今次咧就请伤咗大肥兄出嚟客串。 多谢，多谢。 系啦，即系咧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咧你失去了一些東西，其實又會得到一些東西，上天為你關了一道門，又會幫你開一道窗。在我沒有辦法想的同時候，我想到喂，其實我們的節目做了那麼久，都差不多兩年了，有一位嘉賓主持，是的，嘉賓又是主持，即是早就應該在我們節目出現，但就真的未出現過，就是今集的大肥兄，真的正，系，即系多多指教啊，大肥兄。 冇啊，因为咧，其实好惊啊，因为咧，我自己做节目咧，系冇流程啊，冇好似你哋咁做资料实习，我真系冇。睇完份报纸，埋嚟就噏噶。 咁你呢啲先高啊嘛，即系我都好，我哋有时都听嗰啲电台节目啦，即系嗰啲咩晴朗的一天啊，佢哋都系噶，即系每一日都要做，一定系攞住份报纸就噏咁样。我系好佩服啊，大肥兄。我上次有一次讲笑咁讲咧，我系喺出边睇住大肥兄一个喺电录音室入面做节目咧，好似自己一个，好似同个侧边有个听有个同紧只鬼讲嘢咁样噶，好劲啊！可以自己一个喺度，即系我就自问真系做唔到啊，所以点都要揾阿大肥兄出嚟帮帮手咁样。 我哋今日咧。即系强国失文者咧，有好多人话，成日闹大陆啊，或者好似我咁，咁我其实唔系闹嘅， 系啊， 系只我咧话觉得咧，我哋爱国， 系 咁唔想个国家变成咗咁样，我提出多方面嘅意见，希望佢接受嘅 ，exactly， 咁但系咧就。依然被人哋鬧咯，好似我近期做嗰集節目，佢話：我睇你都好快翻唔到大陸。其實我都話啦，我哋係望佢好嘅， 係啊係啊， 係望高鐵完善嘅， 係啊 嚇各樣嘢。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歌頌大灣區。係 啊，我哋讚一讚啊，即係大灣區呢一個咧 concept 上咧，其實係真係幾正嘅，即係有集合眾家之所長啦，香港啦、澳門啦、珠海啦、東莞啦咁樣。 係啦， 咁好啦，如果真係城市嘅，有咩好嘢咁樣？ 這個不用說了，第一就是我自己說的，第一因為香港的市場其實太小了，而做大灣區呢，整個即是廣東省幾個城市休閒娛樂的，有中山，譬如要做建造業的，我們不是做這個製造業的，咁有東莞啦，最巴閉啦，咁啊遠啲啊旅遊城市，咁有肇慶啦， 係咩？東莞人製造業㗎，我真係唔知添。我而家好擔心佢唔知成為咗個咩城市，原來嘅製造業嘅， 而家都係製造業嘅。 OK， 好啦，咁啊，譬如廣州就係省會啦，就最主要係13行啦，即係本身係一個物流啊、交即係全國啊嘅買嘢啊、批發市場嘅地方啦。係，咁啊，珠海而家定位咧就係呢個展覽中心啦，咁深圳就高科技啦，金融業啦，咁我哋香港就唯一得金融業啦， 物流啦， 咁澳門就係一個休閒賭錢啊，同埋有少少合法黃色嘅事業啦， 正啊， 係啦，咁啊其實就係喂我哋而家講緊呢啲，其他大灣區係冇嘅。 是即係嗱，呢啲咪就係前輩咯，即係佢真係完全冇任何招手集，一埋嚟就講到咁頭頭是道啦。即係我哋今日咧，就係講緊十大呢一個嘅大灣區嘅好處咁樣，或者係香港即係成為咗大灣區之後咧，之後咧，咁有咩香港係可以更加好嘅地方，可以唔要嘅以前嘅地方咁樣。咁啊，我哋第一個咧就係阿大肥兄提供啦，做大塊餅咁樣係啦，因為可以有好大嘅市場咁樣。 你睇電影電視都係啦，人哋一套《延禧攻略》，咁我哋香港即係一啲零應戰嘅機會都冇。 係， 咁而家譬如好似我哋國內香港咁，好多即係無線啦，德國電視台，而家所有嘅 片全部都合拍的， 是 啊，電視劇。那為什麼？因為他們都分的，廣東話即係搭劇集，有廣東話播，亦都有國語咁播。你睇之前好紅嗰個《盲眼律師》啦，唔知幾咩名。咁而家你好多嘅《宮心計》啊，全部都係同國內合作，即係資金有錢，同埋個市場喺度。咁就而家咧係咁樣做。 嗯，我哋都覺得係啊，即係我哋之前喺個節目度都講過咧，幾個行業，一個電視行業，一個歌唱事業，即係我哋覺得如果香港如果真係要諗一啲嘢係可以即係增加啲養分落去啊，電視啊，電視而家增加緊啊，香港樂壇咧都一潭死水噶嘛， 係啊， 係啊，咁如果 所以咪全部翻曬內地發展，你睇 GEM 咁咪全靠上去一個歌唱節目，而家紅遍華人地區， 係啦，咁咪有一個講。話話咩？有咗大灣區就唔使有香港區啦咁樣。喂，如果整個大灣區嘅十大金曲咁樣，喂，其實都可能有得諗 嘅 喎。 係啊，大陸有隻歌好出名嘅，咩十年啊嚟到廣東啊嗰隻歌啊 嚇 嚇。咁我唔記得歌名啦，因為我都少聽，但係話唱到即係又講國又唱國語，跟住有大部分時間都係講廣東話嘅，就係、 是、 講喺外來。嚟漂流流落咗喺廣東，做咗十年嘢，遇到嘅事，有首歌係喺大陸係好紅嘅，台灣都好紅啊。 係咩？我少冇聽，唔知，可能 因為我哋就係呢個香港嘅目光短淺咯，即係唔能夠投放去大灣區。係啊，呢個咁經濟嘅大發展，我哋香港人就係冇呢啲國際視野同埋大灣視野咯。 係啊，如果真係大灣區咁樣整個大灣電視台，我都一路覺得咧，香港得一個電視台咧係唔健康嘅。喂，如果你諗下，如果香港 TVB 加澳門嘅 澳亞衛視， 係澳亞衛視咁樣，咁加深圳電視台咁樣，雖然佢哋喺成個國家嚟講啊，可能未必係好勁嘅電視台，應該係浙江啊、湖南嗰啲勁啲噶嘛。咁但係譬如話咁樣整埋一齊之後咧，大家有個互相嘅 combination， 互相嘅呢個文化整合咁樣，喂，可能殺出一條血路喎。 係啊，因為始終我哋融合好簡單啫，因為我哋就講白話、廣東話。 係。 而家基本上咧，嗱點解咧入大灣區係好嘅？因為而家國內成日話消滅廣東文化， 係 就要。取替廣東話，咁我哋投入去嘅時候就我哋互相影響佢，將我哋香港廣東文化北移變成一個大灣區文化，就冇咁容易被中央消滅噶啦。 Exactly 啊，喺呢個捍衞廣東話咧，好多時咧，好多議題上面咧，香港人同中國人咧都係唔係同一陣線噶啦。咁但係捍衞廣東話咧，有部分嘅中國人咧係同香港人同一陣線， 有一億人， 係啊，就係廣東人，佢都會咧係We are Canton，We are Canton 咁樣噶。係 啊。 係啊，所以我哋譬如話，如果將我哋嘅呢個即係廣東啊、香港啊、澳門啊呢一啲都比較多用廣東話嘅朋友咧，集合埋一齊成為一股力量 ，We are 大灣咁樣，可能都有一條血路喎。 係啊，再加上咧，我第一個十大好處 嚇， 第一個香港小姐， 哇係啊，近年真係質素好似每況愈下喎， 都冇咩人有 noise 嘅，即係好似冇發生過咁。 唔係今年嗰個都有睇少少，今年嗰個都 OK 嘅，上年嗰個就離譜啲，上年嗰個都好出名，就係即 係 出名曬話係啦係啦。咁咧啲人咪攞嚟咧同澳門小姐比啊，澳門小姐嗰個唔知點解，我覺得即係唔知係咪隔離飯香咧，好靚嘅喎。咁人哋又兩文三語啊，又好高貴啊咁樣嘅喎。喂，如果真係整個大灣小姐都有諗啊， 係啦，好過咩國際華裔小姐，橫掂都係選華裔嘅。咁我哋大灣區一億人，咁咪美女處處。處啦，即係唔好話，淨係香港七百，喂，年年選十個八個，喂，都好難選嘅，因為冇唔夠人。係啦，但如果咁樣就多人啦，一億人。 同埋聽講東莞好多靚女㗎嘛。 係啦， 咁東莞都係大灣區入邊啊。係 啦，咁只要咧，仲有其實唔係淨係東莞嘅，好多人落籍咗，譬如好似東北啦，啲女仔又高頭大馬啲啦，咁嚟到可以攞咗深圳户口啦，咁即係深圳人啦。係啊，譬如好似四川啦，出名白啦，係嘛？啊，上海嘅大連啦， 空氣好啊， 一講皮膚就賤 啦，係啊， 湖南啦嚇，雙妹子啦，食得辣之餘咧就温柔啊嘛。 哇！即係得大灣區嘅佳麗得天下噶咯 喎。係啊，所以唔好成日都淨係得港女， 係 真係唔好。 到時變有灣女都未 個議題性一定夠。 係 OK 啊，我都覺得 OK 啊，即係而家嗰個選美嗰個，即係每一年咧，本嚟係一個盛事，而家都覺得好似。 似冇一件事。我而家我明明有留意啊，但我都噏唔出今年個冠軍係咩名。 係啊，仲有一個特點， 嗯， 就係國內嘅女士係肯露啊嘛， 係 真係肯露啊， 係。 比我哋香港嘅相對保守，成日 T 恤流西褲，有陣時咧為著露啲就影曬相，哎呀乜乜。喺大陸基本上胸圍底褲行街都隨處見到噶啦，係咪啊？透明衫都夠膽著噶。啊，我哋有陣時成日去到深圳，點解咁嘅？好似我啱啱佛山翻，喺佛山呢、這個 正常地方嚟嘅。 係啊，正常佛山一個叫做嶺南新天地、旅遊區， 旅遊區嚟嘅 啲女。好似去咗沙灘咁啦！ 你真係去咗沙灘？你真係去咗啲嶺南新天地，唔係嶺南嗰啲唔知歡樂天地。 係新天地，所以咧其實係有好處嘅。 嗯， 即係我哋香港嘅質素，因為我哋冇競爭。 嗯嗯 啲女都冇競爭。 嗯 當你有競爭嘅時候，咁你就會強大。 嗯， 咁咧就係我哋香港人最奉行嘅自由市場嘅價值喺度、 嗯。嗯，冇錯啊。不過我諗到一樣嘢喎，即係咧嗰陣時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包括好多我哋嘅之前幾位主持咁樣，咁我哋咧就喺度普選香港特首啦。喂，我覺得如果有咗大灣區之後咧，呢件事係可以成事嘅。 大灣區特首， 大灣區特首冇錯啦，即係我哋唔係將香港係消滅，我哋係將香港擴大，係啦，將個關口擴大。 係啦，其實呢個咧就一向嘅中國嘅國策嚟， 即 係好似廣州就吞併咗番禺，跟住咧。就去到清遠， 係 咪啊？跟住花都，咁但係咧，佛山就兼併咗呢個南海、順德、高明，係啦。其實不停咁發酵嘅，好似以前我哋啊四邑啫，而家變咗五邑， 係 嚇。咁就係不停向外擴展，將一啲次要嘅城市就融入主要嘅城市。咁譬如好似我哋北京啦，咁有個雄安區啦，深圳又去咗汕尾啦，做咗個行政特區啦。近期咁咧，而惠州就將來係。深圳的另外一個目標啦，因為他們的關區啊，我們這樣叫啦，惠州是屬於九龍關區， 九龍關區 係啦，深圳就是九龍關區，香港都是九龍灣關 區。哇！如果成個九龍變咗係惠州咁大，咁啊正 係啊，深圳都係誒幾幸福啦， 係咯，即係解決好多問題。諗下喎，而家我哋成日話咧，即係包括我同阿大肥兄可能都係啊，即係我哋唔夠地方啊，唔夠資源啊，冇地方住啊，上唔到樓啊，住㓥房啊。喂，而家成個大灣區，即係假設下你當係即係變成成個大灣區都係香港嘅咁樣，咁我哋有幾多嘅資源，大家就可能公屋可以喺更加遠的地方啊，咁樣咁大家嗰、那個資源就更加大啦，生活圈子啊，即係你可能係唔只可以去中環做嘢啦，你可以去東莞做嘢，可以去珠海做嘢咁樣。 而家基本上做緊啦，如果咪冇居民證啦， 係啊係啊，係咪啊？ 而家高鐵就尋日諗光榮咧暢通無阻，咁我哋直達廣州啦，只不過200多蚊啫，就可以。半一個鐘頭唔使就可以去到廣州啦、 啊。 如果我哋咧翻去深圳半個鐘啫， 嗯， 係咪啊？幾方便？問心講啊，我住元朗嗰啲出到去佐敦道，半個鐘肯定唔得啦。 係啊， 嚇、啊！咁你話幾方便？ 有啲住粉嶺嘅出嚟都要個幾鐘啊。 係啊，又塞車咧。係 啊， 其實真係好嘅。咁你話交通費貴咩？咁啊，房價平嘅啫。係 係， 地方又大，係空氣又清新， 係 嚇、啊、最緊要嚇。啊有多女，頭先再講多次啦。有多女，美食又多，係咪？我哋香港有咩啫？簡直就係以前係美食天堂，而家算得乜嘢啊？ 同埋我覺得真係有得諗嘅，即係咧，如果佢開放一個條件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嘢都要交涉下噶嘛。即係香港人係咪全部都同意咧？喂，如果大灣區成為咗一個區之後咧，話大灣區全區普選特首咁樣咧， 梁振英。是一個最大有為的特首，所以他上次就放棄了選香港特首，因為他為下一屆做大灣區特首而鋪路。 是啊，可能真的可以一人一票真普選，即是你說這樣是不是我們希望得到的東西呢？可能都是一個機會來的。 是啊，沒錯了，既然都沒有了香港咯，冇港獨咯， 係 咪啊？我融入大灣區， 或者大督，大督啊！我叫咩啊？我叫大督。 嚇，其實都算係好嘅， 係 係嘛？咁我哋將我哋香港嘅自由帶俾佢哋，嚇咁我哋將我哋一人一票希望嘅選嘅特首就投放咗喺大灣區， 係 咁啊，令到 梁振英名正言順， 大灣區公民提名，哇！真係有得諗啊！我哋真係可能將呢一個我哋香港嘅一啲我哋覺得好嘅嘢啦，一啲我哋覺得正嘅價值咧，就宣傳俾大灣區，從而咧慢慢推去全國。哇！勁啊！即係我覺得唔止咁嘅，我覺得既然十大好處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值得同佢分享嘅。即係好多唔係淨係我哋啦，或者係全世界嘅地方咧，覺得香港嘅法律咧係可信嘅。包括我認識好多內地朋友，都覺得香港嘅法律啊、香港嘅法治啊嗰套機制咧係 OK 嘅，係可能比較同世界接軌嘅。喂，我哋可以將呢一個咁樣嘅我哋嘅經驗啦、我哋嘅法律啦分享。嗱，大灣區有大灣區嘅法律㗎，咁我哋最好唔好淨係行中國法律啦。喂，不如將香港嗰套法律咧，就搬去大灣區，咁啊大灣區法律，咁啊大灣區嘅係呢個立法會，大灣區嘅呢個自己嘅一套嗰套行政嘅執法嘅形式。 你真係擺明係大督喎、啊，大灣區督啦，真 係。我已經幫緊阿梁晶諗嘢啊，係嘛？係啊，係咪？喂，咁樣真係有得諗喎。即係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咁嗰、那個即係嗰個法律上面嘅好多樣嘢，我哋都要用一啲衝擊去睇下邊一樣嘢係運作得好啲啊嘛。喂，不如就用呢一個大灣區嚟試下喺中國嘅地方行一啲世界上都行之已久，大家覺得OK 嘅法律，喂，可能都有一諗。同埋咁樣咧，我覺得一個大灣區咧會係更加令人哋嚮往，話覺得喂，唔止話香港嘅朋友都想要呢個地方，可能中國嘅好多朋友都會想話喂，咁我都想加入去大灣區。試下佢哋嗰度咁樣嘅玩法，冇所謂㗎。即係如果唔得，我哋又試下行第二套啫嘛。即係所有嘢都係試出嚟㗎嘛。 冇錯冇錯。啊，咁其實咁樣噏下噏下噏咗三點㗎咯。 噏咗好多點㗎啦、啊，我哋可以將啲點 complete 埋一齊。不過有一樣嘢咧，就可能會冇咗啦。咁因為咧，我哋就而家世界上都見到好多嘢咧。我唔知道一日會唔會真係有人去 challenge， 因為有一樣嘢叫 Make in Hong Kong。即係無論我哋之前我哋嘅港產片啦，我哋嘅音樂啦，或者我哋有啲嘅製成品一啲衫褲品牌啊，都會寫 Make in Hong Kong 嘅。喂，到時我哋可以 Make in Taiwan 咁樣，咁跟住從而成為一個名牌咁樣。 應該係啦，其實我哋都冇香港製造嘅，香港製造其實咪東莞製造咯。 係咩？ 係啊，大部嘅就香港邊有廠嘅啫。香港只不過話有個工序。即係大陸本身就做了主體嘅，跟住可以製衣咁啊，香港車個麥頭啊，車個領袖啊，咁啊當香港製造 包裝啦，係啦，係啊，咁設計啦。 喂，我哋最重要就係將我哋香港價值帶俾大灣區，我哋唔作假，肯定係大灣製造，係啊，唔好夾硬，明明唔係香港製造，扮香港製造，所以係。啱嘅， 係 OK 啊！你可能大灣以後咧，大灣製造咧就可能包括咗幾樣嘢嘅，包括咗design by Hong Kong， 係啦， 包括咗包裝 by Hong Kong， 咁啊跟住製造 by 惠州咁樣。 最緊要賺錢擺香港就可以 了，咁金融嗰方面有香港加深圳咁樣，物流嗰度可能有珠海加香港咁樣，咁都係一啲有得諗嘅嘢嚟嘅。 係啊，仲快咗啦，因為大陸嘅高鐵咧，因為咧長期都唔夠客嘅。咁咧，其實咧就所有啲高鐵咧，有啲空嘅列車咧，就全部租曬俾順豐啊、啲物流公司啊，全部我哋做貨運嘅啫。咁我哋亦都因為融入咗去，我哋唔係叫和諧號，我哋叫咩話？哎呀，唔記得添，好出名嚇。 繁榮促進號啊！你講而家嘅高鐵、 啊，而家高鐵啊， 我真係唔知道叫咩名喎。唔緊要啦，唔重要嘅名嚟啫，係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高鐵，如果咧成為一種高鐵係全國噶嘛，我覺得大灣區有大灣嘅大灣鐵路咁啊正啦。即係港鐵咧，港鐵而家係全世界係有名噶嘛，唔好港鐵啦，灣鐵大鐵咁樣係啦，即係將嗰個大灣區成為一個地鐵嘅一個網絡，咁大家搭地鐵就去。 所以咧，以後咧，咁我哋咧港鐵咧就冇咁多鑊孭噶啦， 係 嚇，因為咧。港鐵就冇咁多鑊孭噶啦，因為上呢輪啦，你都知啦，沙中線啊嗰樣嘢。我曾經有一個朋友，佢話咧，我哋香港咧基本上就冇呢個技術，起高鐵嘅，點解咁多錯漏咧？我哋應該引入中國嘅專才落嚟起高鐵，咁就唔真係就咪咁講。佢話咧咁咧就唔會有問題噶啦，係我哋香港人唔得啫。 會唔會調翻轉啊？我有啲驚喎，咁樣聽到又我繼續 ，sorry。 咁佢即係咁樣講，佢就話：如果我哋引入所有起高鐵嘅人都用大陸嘅專才， 咁基本上沙中線又好咩都可以迎刃而解啦。咁咧，我哋啊，頭先原來嗰架車叫動感號。 啊，動感號。 係啊，所以咧就非常動感啦啊。咁我哋跳下跳下，咁啊上高鐵一路咁就小明上廣州一路唱啦。 你嗰朋友咧最後有冇加翻句咧？誒，唔理你信唔信啦，反正我信咗呢個，我記得大陸高鐵嘅一個名句嚟嘅。喂，好啊，差唔多啦。喂，我要講翻一個誒，可能有少少敏感，但我覺得有少少可以值得研究嘅課題。喂，香港咧而家成日有人講緊話要保護個繁體字啊。喂，如果有大灣區，我哋係咪可以將誒係咪可以促進呢件事？譬如話咧，大灣區可能有大灣區嘅呢個官方文字啦。我哋唔係淨係簡體字嘅，我哋又有繁體字，又有啲字咧。我見而家香港人咧，包括我同大肥兄，可能有時都會寫寫下咧，有啲字我哋都會寫簡體嘅。咁但係我哋唔好全部，我哋試下撈下，咁啊試下睇下，大家睇下用落咧係繁體字好啲啊，定係簡體字好啲？大灣區文字 係啦，即係。融合咁解， 係啦， 係一種融合，我哋融入大灣區， 係啦，咁啊，可能係一個更加活化、更加保護到繁體字嘅一個形式，咁啊，成為咗大灣文字，又係睇下可唔可以咁樣去將我哋嘅嗰個輻射咁樣輻射到全國。 係啦，嗰個大灣區其實係好事嚟嘅，所以咧，我做過幾次節目，我都話大灣區必然成功。 係，我都希望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個政策，因為你知啦，我哋有好多時咧，中國嘅政策有時係即係比較多嘅優化，比較多嘅變化咁樣咧，有時係未必係做得咁由始到終咁樣。咁希望今次咧係一個真正係落實執行、大力執行，然後有成功嘅一個國策啦。 係啦，即係尋日咁講，啲人話：哎呀，過關啊，啲車延遲啊，啊，梗係啦。你真係要過關啊嘛！當你融入咗唔使過關，你咪啲高鐵咪準時咯，嚇各樣嘢咪簡單咯，係咪啊？就係因為我哋仲未融入，仲有一個關口啊嘛。 然後咧啱啊！我覺得即係如果真係有大灣區，嗱，我覺得最後啦，去到節目尾聲啦，最後我覺得香港又好啦，真係去大灣區又好，或者全國都好，有時咧就睇下大家融合嗰度咧，係大家點樣將啲好嘅嘢吸收，而將啲唔好嘅嘢咧就係去除咁樣。咁譬如香港啦，而家可能越嚟越多嘅內地朋友啦，咁我哋都可能將啲好嘅嘢就去唔好話教啦，即係去同佢哋分享。咁然後咧，即係佢哋唔好嘅嘢，我哋話翻俾佢聽，或者我哋自己都有啲唔好嘅嘢，我哋又喺佢身上學習。咁從而成為一個良好嘅一個良性循環咁樣，咁依家大灣區又好，或者全中國都好，我哋能夠大家都互相咁樣學習咧，其實一定係一件好事嚟。 係嘅，係啊，其實因為我哋同文同種。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你譬如我哋同北方嘅食嘅嘢可能有啲唔同， 係 嗰樣嘢，我哋一樣係飲茶文化，朝頭早去食點心， 係啊係 嚇。我哋有陣時老一輩聽粵歌， 係 咪我哋聽廣東歌大，咁啊粗口一樣啦嚇。最反映我哋大灣區民族嘅就係粗口啦， 係都係嗌媽媽嘅， 係啊，冇錯，都尊師重道嘅，全部都係問候人哋阿媽嘅，係 啊，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融和咧，係比起對其他嘅城市或者其他國家係容易好多。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譬如北京嘅餃子，我都好中意食㗎， 係 啦咁。好啦，咁呢集時間其實喂講下講下差唔多啦，我哋今集停一停先，我哋嚟到呢一度，咁啊希望大灣區又好，香港又好，中國啦，我哋都真心希望佢哋好嘅。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